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咨询，和大家讨论各种各样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的困惑。如果您有的话，您也可以告诉我们，和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这个公众号，您就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今年呢是29岁，我想问你们一下，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了，也看到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们、同学们啊、姐妹们也都嫁人啊、找对象，有的人过得好，有的人过得不好，有的人有孩子了，也感觉到在北京嫁人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挺重要的。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基本上就可能会决定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我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选择，一方面呢是一位40岁的离异的有一个6岁儿子的男人，他呢有房，但是呢他工作一般，是一个公务员，人呢也还一般，反正不讨厌，也能聊得来，也约会过几次，出去呢聊天呢说话还行，只是我没有对他有特别特别动心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位呢是27岁男生，已经追了我1年的时间了，他无房无车，在北京就是一个北漂，但是呢他挺有意思的，他是那种挺热情的一个人，和他聊天啊，我会觉得很多地方都挺动心的。如果要去看一场电影，我愿意选择他这个男生一起去看电影，因为会觉得和他出去啊是有那种状态，看电影了，聊聊电影里的事儿啊，挺高兴的，大家一起买爆米花吃啊啊，或者说两个人一起出去溜达溜达都很开心。和那个成熟的男人在一起呢，我觉得就像是进入了一个中年的生活状态。但是说实话，那个人吸引我的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房子，而这个男生吸引我的是性格和我们聊天沟通的方式，我觉得很热闹，他总是逗我开心。可是如果要选择和谁长期交往，或者可能考虑嫁给谁，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每天都在纠结中。我想问问你们。 我想他的舌头里面肯定压着另外一句话， 我想这两人要结合成一个才多好。 那当然了， 是的 。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他既想要这个，也想要那个。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想要的，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27岁的这个男生呢，有车有房在北京啊，生活稳定，其他方面都无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犹豫了，不会纠结了。 嗯。 是不是？我估计他会选择这个27岁的，而不是选择那个，离了婚的 40岁的， 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的那个人。 嗯， 无论那个人性格有多么好啊，多么怎么样，他不会选择那个人，他会选择27岁这个。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呢，就是说，你对爱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设想一下，就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现在是眼下在这个事情上纠结，然后到底是选 A 呢，还是选 B 呢？好像各有各的，不让他忘怀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来往后推演一下，设想一下啊。 嗯。 如果你跟这个40岁的这个男人，公务员有房，有一个6岁男孩离过婚的这样一个男人来在一块结婚生活的话，你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嗯。 你往后稍微延展的想一下。 嗯， 你就可能能够知道，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嗯， 是吧？好了，反过来，你再跟这个没有房子、啥也没有啊，就是在北京北漂的这个男孩子，然后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可能你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再往后再推展几年，是不是？无非就是说，啊，这个人没有房子啊，那么你们可能租房子啊，或者说。那反正现在国家的房地产政策也变了，是吧？租房子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啊。这我说到这就关键就还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啊。 嗯， 你要了那样一个东西，可能失去了这个；要了这个，可能失去了那个。 嗯 啊，在这里头呢，那你权衡一下，如果让两个人在一起长长久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嗯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弄清楚，你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谁了。 嗯， 是吧？当你去，我觉得他。面临的，如果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我遇到这种类型的也比较多啊。 嗯。 我也可以给她设想一下，就是说，如果她这种心态没有改变的话， 嗯， 她但凡选择哪一个，她都后悔。 您说的对。 因为她选择了那个40岁的人的话呢，她就可能觉得，这天天在一块，她就是有房有车，是吧？啥其他的跟她在一块得了透了，每天回家之后一口气不吭，两个人说话也不投机，是吧？也一点火花都没有，过着生活呢四平八稳的，一点浪漫 一点意思都没有、 啊。 我当时为什么不嫁给那个27岁的小伙子呢？你看现在5年过去了，人家这个过去27岁的这个北漂，哎，突然发现他在北京，他有了稳定的住房了，对吧？啊，很可能哪怕他是租的房子也很稳定啊，对吧？ 对， 而且人家这个。买房省下的钱，人家让自己生活品质也过得不错啊，是吧？我一看他的朋友圈里，哎呦，他这个，哎呀，假期出国旅行了，然后那个他又过这个到哪里去吃吃喝喝了，又到哪里看了什么电影啊、话剧呀、啊， 又快结婚了 又快结婚了，哎呀，看着好羡慕啊，对吧？ 对， 就是，哎，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身边这个人，哎呦，我怎么不喜欢、啊？ 越看越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 对。 但是同样，如果她嫁给了29岁的小伙子啊，27岁的小伙子呢？ 也有可能啊，比如27岁小伙子嫁完之后，这小伙子并没有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可能在接下来的4-5年当中还是事业上没有什么起色，两个人的经济状况 也没有什么改善， 没有恶化、也没有说。好到哪个地方去？ 嗯 啊，那个时候呢，看着那个人，人家好像不管怎么样有房子住。 对呀、这时候也可能，也可能再过几年，这个女生想生宝宝了，她就觉得，哎呀，你看我想生孩子，可是你这儿呢连个房都没有，我心里老是不踏实，对吧？你天天就知道吃喝玩逗我开心，没有点实质内容哪行啊？ 没点硬货，你这东西有啥用 啊？对，你看看人家，我当时还不如嫁给他呢，他有房。 对，所以 就是怎么都后悔。 对，所以他无论怎么选都会后悔。所以这就是说，你得弄清楚到底要啥。 嗯， 其实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选那个，选这个年龄稍长这个也没有关系，选择27岁这个也没有关系。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坚持你的选择，不要后悔。 嗯，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背后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啊？这个你弄清楚了，然后呢你就很踏实了，不管选择谁你都不会觉得来回的折腾啊，至少不会心里面可能看到那个状况不如意的话有一点波澜，但至少不会说把这个关系给破坏掉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想清楚了，内心的纠结就少了。 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离异的女士哈，她说离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离婚的。孩子他爸爸在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居然都能够一巴掌打下去，除了打我还打孩子，所以呢我实在是觉得不能够和他过下去了，再过下去我的孩子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呢我就和他分开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我自己从事着一份底薪的工作，底薪也就2000多块钱、 嗯、 那么我还要带孩子，这样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去换一个薪水更高固定时间的工作，我只能是这种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我才能够带孩子。我自己出生在养父养母的家庭，我嫁了我前夫之后，我的父母养父母基本上和我没有什么来往了，况且养父母在收养了我之后没多久有了一个弟弟，他们现在只认弟弟，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我是指望不到他们的，没有人能帮我，那个弟弟更是也不会帮我了，我一个人就觉得很孤单，孩子是我唯一能生存下去的力量，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活，该怎么办，我也希望我生活得很好，我听你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的节目能给我一些力量。 我觉得这位女士最大的一个心理的这个挑战，就是她我说的更深层次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呢有一种被遗弃的心理，因为他是养父母养大的，也就是他亲生父母把他给无论什么原因送人也好，或者其他的任何原因，或者他父母不管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他这种状态就是造成了他就觉得我是被遗弃的，我是不被人喜欢的。好了，再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也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讨厌他的这个人，你看打孩子打他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打法，那就肯定是不把他放在心里头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我要给他建议的话，给他心理力量的话，我觉得现在不靠别人就靠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你已经成人了，如果你是小孩子你可能要依靠你的养父母啊，或者养媳妇或者谁，但现在你已经成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照顾你的人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我觉得这个心理一旦成长起来了，他就会从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啊，你真正的和你的孩子可以在一块去生活，相互的照顾啊。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说你为了你委曲求全跟你的跟你的前夫在一块，再回去跟他一块生活，这种生活你要吗？他打孩子打你就是那样一种打法。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的， 完全不会的。就是说你一想对照一下那样的生活，你就会去放弃放弃，你宁可现在拿着低薪的那么跟孩子在一块过，哪怕是很艰苦的生活，你也不要有那样的生活。我觉得你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说你要独立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支点，就是说在你心里头一定要想着就我不靠任何人，我靠我自己，我就可以生活好。好了，在这种状态下呢，你可以再考虑我还可以去再嫁。并不见得我上一次遇到那个人是这样的人，然后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再遇到合适于我的人，我就找不到我的婚姻的幸福了。我觉得这个没有等号。一方面让自己的心独立起来，就不再依靠别人了。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心理不要顺带的时候，我在找另外一个我在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是依靠要找那个人找个依靠。如果那样的话那个人也会很累， 对， 而且也过得不幸福。 对。 我觉得就完全就是说现在完全可以独立的生活，你已经做出选择要离开那个人，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了，靠自己生活，哪怕是很艰辛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你没有那样一种恐惧感。 对， 就那个人给你带来的那种家庭的那种深层次的恐惧，对你的那种彻底的否定，对孩子哪怕有孩子了， 对 孩子那样，我觉得那个人其实呢真的你离开他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首先离开这个孩子的爸爸是正确的，第二确实这位女士的生活更艰难哈，带了一个小孩子，自己的工资不高，而且没有亲人的支持，那么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作为妈妈，我觉得她说了，孩子是支撑她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啊，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那我们就得想办法一步一步的来改善，生活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不会说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 孩子一天一天在长大，那么妈妈呢，可能比如说我们能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点一点改变自己的生活。 对， 在家里工作，现在其实是这个，我不知道他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哈。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选择的，比如说能让自己收入稍稍更高一点的其他的一些，哪怕做兼职。 对。 其实现在在家里有网络、有电话、有电脑，做很多工作都是可以的，哪怕你去做微商，哪怕你有什么特长，或者说你能够。在这个孩子可以分身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照顾好孩子，再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找到一些再多赚一点点钱的工作。还有就是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些目标，如果你在家里的时间长，孩子睡了孩子休息了，你在一边的时候，你能学习一点什么？你要提高你自己，就是提升你自己。 对，这个提升自己非常重要，不是说单纯为了孩子活着，就是说这个人生呢，其实现在完全可以意识到由自己来掌控了。 嗯， 就是养父母那边这各种关系都切断了。 嗯， 完全靠你自己来掌控了。这样的话呢，反而你一身轻松。 嗯， 因为你没有那种心理压力了。 对， 没有那样一种心理，那种这个物质层面的那种劳苦。 嗯， 可能相比较那个精神之苦，我觉得更加让人能够接受一点。 嗯， 是不是？我就觉得原来有一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女作家，她获奖，她其实是个家庭主妇，她带好多孩子。 嗯、 那她就说她什么时候写作呢？她就说当我这个孩子们把一天的家务做完之后，当孩子们都睡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创作的时候。哎，她说我非常快乐。 嗯， 那种创作， 嗯，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管理而已。 对， 所以有的人老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样呀？一天就开始生气了，我这一天又干了这么低端的活，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收拾家务，没有任何成就感，那你的时间全都浪费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只要做一个稍微做一些自我的管理和自我规划的话，自己的道路并不见得那么狭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问说，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我今年24岁了，我喜欢的男生现在有女朋友，但是他同时也爱着我，对我很上心，花尽心思，他说他会娶我在26岁的时候，我现在不知道我要不要等他，怎么能让他和他女朋友分手，他说他爱我，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更多亲密的接触，我就想问的是，信他还是不信他呢？ 不信。我觉得这个你让谁能够相信呢？是不是？ 对， 就是、 谁能信呢？姑娘也就你信了。 对，就你信了，我们是不相信。因为这样一个同时脚踏两只船，跟你尽管说跟你没有亲密的接触，我觉得他在钓鱼，是不是？ 嗯、 他在故意的钓啊、 嗯。 那么他现在就是他明明他已经有这个女朋友，他还在跟你再这样去交往，那就很显然这个人，我们说他违背了在情感交往当中最基本的红线。 嗯 啊，那这种人真的是不值得再去交往下去，无论他的嘴有多么甜。 对、 嗯、 他就是嘴甜，然后给你一个换季， 好像很负责任一样。 对对对， 等我跟你谈到25岁，你现在还小，谈到25岁了，我再跟你 谈到26岁， 我 再娶你， 我再娶你，这不是这真是骗人的鬼话。 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女孩子，既然你问我们了，你在听我们的节目，那韩老师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哈，就我们都不信，是吧？趁早赶紧离开这个男生吧。这个人也许你对他的喜欢真的是因为你不够了解他，不要因为一时稀里糊涂的和他在一起，让自己以后觉得很伤心， 对， 很难过。 对， 这才是典型的别人嘴里的渣男呢。 对。 有一位问我们说，请问 彩礼钱是结婚的男孩子本人给女孩子，还是结婚的男孩子家里给女方，还是男孩子和男孩子家里一起给女方呢？哎呦，这个 绕口令， 这个绕口令啊！ 但是绕来绕去，我就那一个意思，好像 啊， 这要彩礼。 我看了一下，问我们的是一位男生，这个，但是我看不到他的年龄啊，因为这个只能看到他简单头像男女的区别，可是我看不到他的年龄，我不知道这是一位家长呢，还是一位男生呢？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但是好像彩礼钱就是应该给女方的家里的，对吧？ 对。 男方的家给女方家里的， 对， 是吧？ 对， 那意思就是我家要娶你家的姑娘了，是吧？我们把彩礼给 从风俗上可能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程序，给多给少，就看你们的这个心意啊。但是呢，它从风俗上来讲，就是一个传统的风俗吧。 因为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的标准也不同。所以你要以你娶的那个女孩子的地方标准为标准。因为 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其实也看到很多。这其实在实际上在结婚的时候，这个的确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它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好像在结婚的时候因为这个没有说清楚，事先没有沟通清楚，到最后真的会惹上很多的麻烦。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无论彩礼怎么给多少，这些我们都不去讨论，主要就是你们俩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达成一致，一定要沟通好，这样才避免将来有一天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在那个关键时刻出现意外、出现问题、出现这沟通的这个盲区。 对，有一位男生问道哈，他说有一位。从这个国外刚回来没有多久到我们公司来任职的同事比我大两岁，刚刚到公司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就开始对我各种各样的撩拨，我呢一时也就没有忍住，就和他在一块了。和他在一起呢也就是有那么两三次，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单身没有女朋友，但是说实话一开始呢确实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是呢他因为太主动，我又觉得他也有可取之处，那么就和他在一起了。和他在一起之后呢也知道他是有一个未婚夫已经订婚了在国外呢，我自己心里还挺纠结，正想着要不要和他继续交往还是怎样呢，没想到他就干脆不理我了，然后给我找了一个理由，说一个公司的同事不适合再发展。他早就知道我是他公司同事啊。我现在心里挺不好受的，反正每天上班都有点恍惚，怎么办呢？ 啊，我觉得恍惚就恍惚一下吧，就是说就像做一个梦一样，这个梦也赶快醒得越早越好啊。因为本身呢这你们俩这一段关系都涉及到，因为这个男孩子提到这女孩已经有未婚夫了，是不是？那未婚夫的意思就跟我们平常的理解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再跟他交往，无论是你主动还是他主动，但你们这段关系呢，很显然就是要被至少在道德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现在无论什么理由结束了，我觉得就结束了，这就画一个句号，重新开始，以后再也不要因为这种，这种基本问题没搞清楚，大方向没搞清楚，就跟人随便的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谈恋爱很多时候，有的人呢就会忽略掉，就把这个真的有人会把感情当儿戏。但是我想，从一个专业角来讲的话，我们说压力事件呢，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的压力事件当中，恋爱其实呢是跟人带来压力是挺大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当做儿戏的话，你反过来会被他儿戏的。你接下来那你会就像这个男生一样，可能会你会不认真的对待任何一段感情，你就觉得很多可能都是这样的啊，这对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所以我觉得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呢，就这么结束了，就挺好。恍惚一下梦醒了，继续开始新生活 也就算了。对，也就别太当回事了哈。 对， 可能对方也是一时的情绪状态，也并没有真正要和你发展，看来也就是这样的，过去也就过去了。如果真的大家以后还要做同事的话， 相安无事，拉开一些距离。然后以后你要知道，就有些人并不是因为爱才去撩拨对方的。 对， 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绪暧昧、啊。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词语已经渐渐的，撩拨呢就不是爱， 就不是爱。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勾引。 对啊，如果是爱的话，那个人不会是这样一种状态。 对， 他可能也不会用这个撩拨这个词语。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几分钟之后大家会听到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我们都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N1C 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情感问题。节目中我们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讨论的都是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析，一起来讨论。有情感问题可以来咨询，也欢迎大家有什么对情感的一些自己内心的情绪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是参与我们节目的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发微信给我们啊。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韩老师哈，他说其实啊自己情绪特别的差，怎么说呢，离婚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了，就在离婚自己大半年之后，工作上也遭遇了一些挫败，可能和自己的情绪不好有关系，在工作当中表现不佳，那么屡屡受挫吧。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几乎都差点要失去自己的工作了。结果呢，想去看一看儿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才从4岁孩子的嘴中知道，他妈妈已经找到了一个新人，而且和那个新的人已经住在一起了。这就让我觉得这是雪上加霜，心如刀割啊，特别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过。现在我几乎是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一样是顺利的，孤单寂寞。过去和老婆在一起的时候，有家的时候，自己可能也确实没有能够珍惜一些东西。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人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能力其实很差，比如说自己不太会整理家务啊，包括洗衣服做饭这样一些事情，收拾自己的东西啊都很不在行。反正现在自己的生活觉得过得跟野狗差不多，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 既然自己把自己形容成一条野狗啊，我觉得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既然你是一条野狗，那你就要被驯化，这个驯化呢就是要改变啊。我相信你是可以去改变的。原来呢，你们的婚姻当中，他也反思到了是自己，没有观察到，没有细致入微的去观察自己的生活，那么可能是把妻子原来对待自己的前妻对待自己的好一概视若不见，就觉得你是应该这样做的，无论怎么样啊都结束了，人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那说明他的前妻已经 或者是放下，或者其他原因，反正人家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对他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一直还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呢，还没有走出了完全走出来。那么这个离婚之后呢，他的状态，像他自己说的，工作也差点丢了，然后又让他，我要把他这个压力要是罗列一下的话，第一个离婚，第二工作快丢了，第三呢自己的前妻又要嫁人了，这三个压力呢，我们心理学叫叠加压力，就一个压力叠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很容易把人给击溃的，就是说突然就会崩溃，就觉得我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转变过来？好在他，我刚才听他的描述里面，他有点反思了，就觉得自己是条野狗。那么你是条野狗，那现在你要成为一个想要一种家庭的生活，那你就要回归这个家庭，重新的来审视这个家庭生活。将来你要再去结婚的话，我觉得就第一呢，从你的前妻那里面也不要去抱怨什么。既然已经离开了，既然他人家已经有新的这个感情生活了，那你就要开始你的新的生活。如果你要再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的话，你会去怎么样去对待另外一半？你在你上一段的感情里边的那些经验教训，你能不能够痛心疾首的真的去洗心革面的换成另外一个人，真正的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离婚本身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成长，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另外一半，面对自己将来要开始新生活的那个跟自己相伴生活的那一个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才可能慢慢的从这种原始人的这种状态当中，慢慢的才能够回归过来，才能够真正过上就是说那种高品质的婚恋的生活。 对， 不是像原来那种生活，完全就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我觉得，我从他的描述可以推测到，他原来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性子来，想怎么样怎么样，没想到一失去家庭之后，这个温暖生活的真面目，一下露出来了， 是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离婚呢？他对于离婚的原因倒没有描述更多哈，只是离婚以后的这个心态，这个状态， 其实我们反衬出来他在婚前其实过的 其实是怎样的？ 对， 就有可能在婚姻内，孩子已经四岁了，可能在婚姻内当中，你像他说了，他自己在是一个生活能力不强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一直是前妻在打理啊，被前妻在照顾着哈，可能是这样，也可能就是由于这样一些事情导致了两个人情感出现的问题吧。 是， 那么确实他也是一个我们能理解，就是离婚以后，其实离婚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可能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都可能是在一段非常时期，由于我们自己情绪的低落啊，我们遭遇了生活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打击啊，或者我们包括我们习惯的生活状态都没有了，它很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啊，我们方方面面，我们的情绪。但是确实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人，要有能力爬起来，一点一点的去挣扎起来，就像这个韩老师说的这样。那么你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了，原来人不能光像之前那样活着呀。 对， 我之后我可能要做一个更成熟的、更有责任心的，让孩子看到我这个男人，我这个爸爸还不错，是一个有能力的爸爸。让下一个女人可能会看到，我觉得，这个男人不错啊，这个男人你看自己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得体，也会照顾别人，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让周围的同事看到，虽然我经历了生活中的一些挫败，但是我还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该做的事情，就这是一个人的能力啊。 对，我觉得这是成长，也是一个学习。 对， 就他不断的在成长当中呢，就能够彻底的蜕变成另外一个人。就不是说完全是以前的那样。如果是以前那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再开始一段婚姻，再开始一段感情，可能还是那样，还是在重复那种错。 对，所以呢，能让自己啊成长，这就是今天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不是一个，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那这样不大正常。 对，以前被别人宠坏了，我觉得 对，真的 照顾的太多了。 从此以后哈，自己可以慢慢成熟起来吧。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这位给我们发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好长好长的问题，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他主要也是和他女友的问题。他的女友啊，是一个比他显得更心急的女友。他的女朋友呢，和他同居了，而且呢是让这个男孩子一直住在女生家。女生呢对这个男生说很想早结婚，那么就是带这个男孩子哈，问咱们问题的这个男生啊，到自己家里去见自己的父母，见了女生的父母，是主动带过去的。男生呢给咱们写了这么多哈，写了特别特别多的微信，你看我这读都没法读了哈。主要的意思呢我看明白了，男生第一呢是觉得这个女孩为啥要那么主动啊，这个女孩越主动吧，她心里就越觉得 越没底儿， 她就越觉得不该那么急呀、哪有女孩子那么着急的非要把自己带过去见她的爸妈哈、而且马上要商量下婚期。那么这是男生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自己的父母不太喜欢这个女生，自己父母不喜欢这个女孩的理由是女生为什么要和你同居啊？啊，还是他租的房子，你住到他那儿去？那么你们这么快就同居，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比较轻浮啊？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呢，他写了这么多啊，其实他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啊，觉得如果说他们不早结婚的话，这个女生就说，你要不按我的这个计划时间表来的话，那我就不和你再走下去。女孩呢就是一个心急的人。还有呢就是她说，我父母说的这些我心里边也开始觉得有点担心了，她会不会很轻浮啊，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我结婚啊，为什么她主动要和我同居啊，要让我搬到她那儿去啊，这想着想着越想越觉得这婚我要不要结啊。 的确是这样，有点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啊。 这女生呢就说得按照他的计划来啊！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计划在这个点跟我结婚，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了，那可能我就要变卦了。我觉得婚姻是个大事，如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一种表态的话，这男生真的，我们不是从他父母角说这个女孩子可能生活作风啊就不检点，我就倒是这方面我倒是没有担心，但是担心就是两个人可能真的太草率。这个女孩子那么她这样做，然后呢你们俩相互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高，这女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男生我觉得你真的去好好的去了解了解这个女孩子，这个节奏不妨放慢了。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这个人这么快要跟你结婚了，结婚了之后，而且他结婚的理由是如果你这个点不跟我结婚，下个点我就遇到别人了。那这样的话让所有的，我觉得他倒不是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个其他的方面，就觉得女孩子这样一种人生态度的话，可能会让人心里边不那么安稳。 对， 生活还长着呢，万一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咋办呀。 对，这个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女孩子确实着急，她着急是什么，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啊，女孩子是觉得着急是要一步一步的结婚，马上就要考虑到怀孕生孩子啊这个那个的问题，就是女孩子是一个把结婚这件事情放到了一个计划当中。还真有这种人哈。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生活变得有点无趣啊。就是说我们说生活是要有计划，但如果那个计划呢弄得是这么死板，我必须在25岁要把我给嫁出去啊，然后呢28岁我必须要生出第一个孩子，如果生活要是这样去硬邦邦的去这样去做的话，可能这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和模式。那可能你要是现在受不了，那以后他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都是你要按照这个来，你要不按照这个来的话，我就怎么样，那你怎么办？所以你想想这个，我总是跟有的人在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你被眼前的困住的时候，你往前面看一下，看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来的话会是怎么样？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来的话，这个道路或者将来的前景会演变成什么？你大概推演一下，内心一推演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你就可能知道你现在是要怎么去选择了。 一位男生问我们，他说女朋友和他的前男友见了一次面，他们俩分开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分开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和我女朋友好了， 而且呢，我也知道当时他有一个前任，他和那个前任分开以后，也没有听他说他对那个前任有什么留恋之类的。我呢，一直都没有太往心里去。结果大概就在两周前，他的前任好像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约他和他见一面。结果那一面见完之后，我的女朋友就开始对我怎么着都很挑剔，怎么着都看我不顺眼。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他昨天对我说，和前任见了面，聊了聊，才发现过去有很多的误会和误解。他觉得前任还挺好的，他说前任没有说要和他复合，但是感觉出来还很留恋他。结果他见完前任之后，他看我就哪儿都不顺眼了。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是一时的这个情绪的波澜的话，你就让你女朋友呢稍微的就再观察啊，那么观察半个月，看他让他自己来处理这段情绪，看能不能平复下来啊。就是说因为他两个人其实呢就是好像冰释前嫌一样，两个人见最后一面，好像离开北京了，两个人再见一面，然后把以前的误会哗哗的说清楚了啊，貌似呢好像他俩好像还好像这个男友这个男生的担心就是他俩会不会复合呀，会不会旧情复燃啊。其实呢我看着复燃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 嗯 啊，只是说那个男人很可能在离开他的前男友，很可能他的女友的他的女朋友的前男友可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想做一个了结而已， 嗯， 这可能是一个男生的心理，就是我之前我们毕竟谈过一段时间，然后有可能很多的误会，我现在要离开北京了，我来跟你聊一下，把这误会给解开了， 嗯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女孩子呢跟这位男生的交流呢也并没有说就是说我要跟你分手， 嗯 啊，只是说我见了你之后，见了前男友之后，然后再看你的时候不顺眼， 嗯， 那么这种不顺眼更多的是带着我觉得可能就那个就是跟那个前男友交流的时候一下子把所有的误会全都释放了，一个释放了，另外就这个人离开北京了， 嗯， 人有的时候是这种心理，就是说一旦这误会解开了，这人又离开了， 嗯， 好像怀念的都是那个人的好，因为误会解开了吗？然后呢，好像对之前的这个前男友的种种的好马上都想起来了，啊，无论怎么样，啊，他们俩没在一块儿， 嗯， 所以我觉得对现在这位男生的建议就是，这女孩子她在折腾，你就给她一段时间，宽容，正好是考验你的时候， 嗯。 然后呢不管他怎么折腾，不管他怎么横鼻子竖眼的对待你，那么你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时间你不用跟他做任何的对抗，看他接下来的表现是什么， 嗯 啊，如果正常的话呢，这女孩子随着跟她前男友的见面的结束，然后慢慢情绪会平稳下来，她会理智恢复的时候呢，她现在是被那种情绪点燃了，好像我们俩当初呢就是因为误会要分开，如果呢误会要解开的话，我们俩还可以在一块的，是不是？甚至这男生还可以跟这个女孩子说，如果你们俩要重新在一块的话，你想想你们的结果会是什么？ 嗯， 把这个球踢给他，让女朋友去面对一下，试试看。因为女孩子有的时候卡在那儿，就觉得我们俩误会全解开了，哎呀，以前我们俩这误会解开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多么幸福，多么美好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呢，你把球踢给他说，你们俩如果要复合的话，会面临到什么问题？ 嗯，对， 是不是？ 对， 啊，取得更大度一些。那你就更可能看到这个女孩子真实的心态，就是 有一位男生问他说身边有一个女孩子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身材高挑，头发也特别的多，总而言之就是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的，基本上会称她为女神的那种女生，我当然也不例外，也喜欢她，可是呢我一直也不敢追，因为一直都觉得条件这么好的女孩子一定是有人追的，他和我算是同事，平时呢他下了班也就走了，在单位话也不多，我们单位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各做各的，我们这个公司的文化呢也很少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前不久有那么一个时机刚好可以一起吃顿饭，中午的工作餐，然后就聊了，聊天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她说她没有男朋友，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没人追她。我想是不是别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都是觉得他长得太好看了，不敢追。我挺想追他的，我就想问你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才能有把握追到？像这种女神般的女生，通常他们都需要别人怎么追啊？ 我觉得越这样越追不到，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放下那种心理的障碍，老觉得说，你把她封为女神的话，她高高在上的，那你想想看，你能天天的端着她吗？ 嗯， 如果你既然你做不到天天端着她，那么你就要按照普通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个女孩子她跟所有人交往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那样一种眼光来看她的，所以被看的人一定也不舒服了。她希望别人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从对方已经告诉你，或者说不管从什么渠道，你知道他已经没有男朋友了， 嗯， 啊，那么你完全可以主动的去约他， 嗯， 是吧？我们说追女孩子最简单的办法就尝试去约她吃饭啊、看电影啊、喝咖啡啊之类的，就这种约会，看对方反应是什么， 嗯， 是吧？如果对方愿意的话，他就跟你去；如果约一次不行了，那么约第二次、第三次，尝试多尝试几次，啊，看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应约。啊，是不是愿意给你发展？你去试试啊、 嗯！ 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单相思的人一样，你想人家想十年、一万年，对方不知道啊。 嗯， 也许对方想跟你交往呢，就因为你没说，所以这个就错过了。这种事情发生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建议他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啊！既然是同事，我觉得这种机会非常多啊，各种机会。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常规的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啊，包括平常生活的时候，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尽量的找机会坐在一块儿， 嗯， 不都可以吗？ 嗯， 是吧？在，那么约吃中午饭，那很多的机会都可以去跟这女孩去接近。既想你要想跟这人走得比较近，那你势必要进入到她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头，接近于她。你远远的看着她，永远得不到她。 嗯， 啊，而且我刚才说过，不要害怕，因为大家都是像你这样想，都不敢追。所以就你一个追反而更轻松一点。 对，真是这样的。就是我周围见过越是条件好的女孩子，周围人真还这样想的， 是 就觉得她一定有人追，她根本不缺人。然后呢，这女孩子可能是单身一个人，但实际上无论这个女孩自己，你们觉得她长得有多好看，她多么有异性缘，她就是一个女生，你就是按照追求女生的这样一个规则去追。比如说更多的听他说他的想法，了解他，观察他，对他感兴趣，细心一点儿，嗯，更多的表现出你的责任心、真诚，其实就是这样。女孩子喜欢的就是这些，无论她是长得漂亮的女孩还是不漂亮的女孩，是吧？ 她一定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在你心里，在你的心里面把她看得非常重， 对， 这是最重要的啊。当然，我说的重呢，不是天天端着她。 嗯， 因为端着他你也很累。 嗯， 一旦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女生扑腾跌入到这个世俗生活当中来了。 对， 那你怎么办？ 对， 尤其是当你跟一个女生，生活在一块的话，她生活中的那些细节暴露出来之后，她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全部都是女生。 对， 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对，就是你还真不要光是以貌取人，她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 对， 你要最多考虑到的，除了外貌和身材之外。还有就是你们在个性上，你们在观念上，你们在互动交流上，是不是大家比较大？ 对， 是吧？ 对，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俩真能够走到一块儿。如果要是仅仅就是外貌，通过外貌来去取舍判断的话，我觉得这很难。 嗯，啊，好，今夜思雨时。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次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给我们留了情感问题，发送了情感问题，可以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联络我们。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吉他陪我，被困住的城市。